秦小梅其实长得很可爱，一头蓬松的卷发，脸上还有些雀斑。但是她前面的谈话告诉安宗，她将是一个孩子的母亲。秦小梅绕着自己的头发说： 唉，没办法，谁想到我居然怀孕了，所以赵轩一定要打掉。他还只是一个大学生，而且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和我交往。他说我们太年轻，孩子绝对不能要。其实我是想要生下的。 他马上吸着气，装出轻松的样子说： 不过我们还年轻嘛，等以后毕业有了工作还可以再生。 安宗看着这个女孩子，感觉她的想法是如此的天真。但既然那是她自己的决定，她就要为自己的轻率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白毅没有说什么，他对于不熟悉的人非常冷淡，话也很少。秦小梅看实在和他们没话说，就指着那张靠门口的床说： 哼，那我就睡那里，本来堕胎很快的，但是因为我本身就血小板低，所以得住院观察段时间才能决定是否能打。 果然，他就是那张死亡病床的新病人。安宗看着白毅，白毅的眉头也微微一蹙。安宗压着声音对他说： 哎，你还是不要睡那张床了，换一张吧，实在不行别打了。 他笑嘻嘻地看着安宗，甜甜地给了他一个媚眼。安宗顿时人一酥，幸好给白毅撑住了，否则就摔下去了，那就丢脸丢大了。 小安哥那么关心我呀，但是人家没有办法呀，不打掉，如果被父母知道了，我肯定会被骂得很惨的。而且阿轩也不会答应，难道孩子算小安哥的？ 安宗一听，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。算他头上，这种冤大头的事，抽死他他也不干。秦小梅傻傻地笑着继续说： 不管怎么说，只要阿轩在我身边，我就足够了。孩子以后还可以再要。 安宗忽然觉得他说话的音调有些异样，特别是说到孩子以后还可以再要的时候，明显说话声有重音，好像是有人和他同时在说这句话。安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秦小梅喊了他几句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当他想要告诉秦小梅关于那个床的传闻时，医生走过来给秦小梅做检查了。他们两个大男人不方便一直待在妇产科病房门口，已经有好多怀孕的女同志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估计怀疑他们中的一个是秦小梅孩子的父亲。他们为了避嫌，也只有和秦小梅打过招呼后就离开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安宗又想到那个重音，孩子以后还可以再要。白毅扶住他肩膀的手用力一捏，硬是把安宗从思绪中换了回来。他看着安宗眼神有些复杂，想要开口说什么，却又没说出来，只是吸着气。安宗知道他又在担心他去惹事了。他搔了搔头发，对白毅说： 呵呵，我不会去多管闲事的，放心吧。 半夜里大家都睡熟了，非常安静，而医院是一个充满着细微声音的地方，水滴声、咳嗽声、呼噜声、氧气罩的声音、心率器的声音，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仪器发出的声音。比起白天，夜里的医院有一种不安定的肃静，即使如此，还是偶尔会有大动静，比如病人突然病危，这个时候所有的家属都会赶来，各种吵闹声就和白天一样了。因为天天都躺在床上，除了吃饭吊盐水做检查就是睡觉，一开始因为失血，晚上都能迷迷糊糊的睡着，但是现在好点了，反而睡不着了，身上缝针的伤口也感觉特别的痒。安宗翻来覆去的就是无法入眠， 脑子一空下来就开始想白天的事情。母亲应该已经到家了吧，又想到六子那小子的为人处事，实在替他捏把汗，真怕他哪天走了歪路被人活活的敲死。想着想着就又想到那张床和秦小梅的身上去了。小姑娘不懂世事，看那叫赵轩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还是要趁早撇清关系的好。最后安宗还是忍不住想起白天那所谓的黑衣女人的故事，她到底有什么来头呢？难道说她过去也是这个病房的病人，死了之后怨气难消，天天蹲点准备害下一个人？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漆黑的病房照出一片幽蓝色。走廊里还是非常亮堂，但是因为灯光的关系总觉得非常刺眼。值班的护士一个晚上只会巡视一两次，到了深更半夜他们也不会来这里看。真的像护工所说的，到了半夜连他们自己也睡下了，一切显得十分安静。白羽翻了个身，用手挠挠手臂，看来他伤口也开始痒起来了。半夜里睡不着，最可能感觉到的就是内急想上厕所。安宗抬头看着还有一点盐水没有掉完呢，便慢慢坐起身，准备拎着药瓶一起走。估计动静太响，或是白毅压根就没睡着，他起身看着安宗说： 你在做什么呢？ 安宗看他也醒来了，正好给他提药瓶子，而且厕所有些远，他一个人走过去估计腿上的伤口又得疼起来，就招呼白毅搭把手送他去厕所。白毅揉了揉眼睛，拿起柜子上的眼镜，披上外套就下床来扶安宗。安宗也披上一件外套。医院里的病号服根本就不够御寒的，虽然病房里有暖气，但是楼道里因为要保持通风，冷嗖嗖的穿堂风绝对可以把人冻得直打哆嗦。安宗一点点的让脚着地，把手搭在白毅的肩膀上，费力的直起身体。他不好意思的对着白毅笑着说： 对不住啊兄弟，等明天我去搞个轮椅来，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 估计安宗压到他伤口了，他呲着牙低声说道： 你也别全靠我身上，稍微自己撑着点。 话虽那么说，但是你让他一个脚受伤的人怎么自己站呢？嘿，如果是个女的，估计这小子就不会那么嫌弃了，手就算断了脸还能削开花呢。安宗这么一想，便又加重了力气，整个身体都往白毅身上挂。估计也太过分了，白毅的手有些抖。安宗一想自己玩过头了，连忙用一只手扶着墙，尽量减少在白毅身上的重量。就这样，他们两个残手缺腿地走出病房。厕所每一层只有两个，而且他们这里有一个妇产科的病房，女厕所倒是很近，男厕所则在通道尽头的拐弯处。通道的灯光打在白色的地砖上，泛出一种白森森的光晕。正像前面所说的，通道因为有通风口，从头顶灌来一阵凉风。虽然有了外套，安宗还是忍不住打了个激灵，一路挪过去，扶着栏杆倒也好走。走到护士台那里，发现只有一个小护士，低着脑袋，眼神十分专注，估计是在看小说，嘴角时不时的还会扯出微笑。当他们挪过去的时候，小护士只是微微的抬头看了看他们，便又低头专心的看小说。走过护士台，另一端的通道并不是病房，而是检查室和放杂物的地方。门口还停着几辆带轮子的病床，上面胡乱地堆着许多白色被单。这段路就不好走了，时不时的会出现路障，安宗就得一点一点挪过去。足足走了十分钟，他们才走到厕所。